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0回，还没等谢之真感觉到异常，谢之方自己便反应过来，大惊失色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从马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后腰一阵剧痛，他不由龇牙咧嘴痛叫了一声。谢之真叫他吓了一跳，回头失声唤道： 阿达。 那匹小母马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也被谢之方这举动吓到了，前蹄腾空，长嘶一声，撒腿便往树林深处狂奔而去。 啊！阿唐救我！ 谢之真吓得花容失色，两只玉手紧紧拉住缰绳，却收不住马儿的野性，身子在马背上摇摇晃晃，眼看着就要跌下来。谢之方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忙不迭地跳起来要追，腰后骨头刺痛难忍，哪里还追得上？ 姐姐，抓紧缰绳，不要撒手。 他下意识扭过头呼唤下人，这才想起那些个闲杂人等早就被他远远驱散，肠子都悔青了。解开衣带胡乱包扎了伤处，减缓了些许疼痛，一瘸一拐的就往姐姐消失的方向追去。他一边追一边骂自己混账，心里又急又愧又悔，急得额角生汗，青筋乱跳。他这么皮糙肉厚，尚且摔成这副德性，姐姐那样纤柔的身子，若是从急奔的马儿身上摔下，如何能受得住？万一被什么荆棘树枝刮伤了面容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就算他侥幸坐稳了，这林子茂密幽深，若是遇见什么猛兽，亦或撞见个歹人，在他眼皮子底下出了差池，他还活不活了？一口气追了三四里地，谢之方五内如焚，汗流浃背，终于在一条清澈湍急的河流旁边发现了那匹小母马的踪迹。马儿背上却空空如也，自个儿倒在那儿悠闲地低头吃草，时不时还打一个响鼻。谢之方左顾右盼，瞧不见姐姐的影子，急得两眼发直，几乎要昏厥过去。他三两步冲过去，拽住缰绳审问这匹所谓的良种： 我姐姐呢？你把她丢到哪里去了？ 马儿无辜地冲他眨眨眼，十足温顺。谢之方暴跳如雷，往马屁股上狠踹了一脚，被他撂起后蹄还击，险些踢断一条腿。他绕着马儿乱转，如同困兽，强自按下焦灼之心，蹲下身去寻找蛛丝马迹。一无所获之后，他脸色无比难看地看向湍急的河水，脱掉靴子就要往里跳。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叫住了他： 阿唐，我在这儿。 谢之方如蒙大赦，脸色霎时间轻松不少，扭过头来正要告诉姐姐自己方才有多担心多害怕，待看清楚他的模样，眉眼又阴沉起来。他瞧见姐姐的衣衫被水打了半湿，本就贴身的布料完完全全地浮在胸口腰间，曲线美得惊人，是个男人见了都要口干舌燥。可这还不是让他最在意的，关键在于姐姐的身边此刻站着一个年轻的公子，那人约摸20岁上下，生得面如冠玉，衣带风流，乌黑的长发用一只如冠束着，衣衫虽不十分华贵，甚至有些寒酸，却将洗得干干净净，举止也从容得体，很有些卓氏家公子的模样。他的外袍披在谢之真身上，勉强挡住了活色生香的身姿，规矩又体贴地伸出一只手臂徐徐扶着他，温言软语安慰着受惊的家人。谢之方腾腾腾走过去，含着脸将陌生男子的外袍扯落，用自己的衣裳代替之，颇具保护姿态地将姐姐拉进怀里，检查她有没有被登徒子轻薄。 阿唐，你没事吧？ 谢之真也惦记着她的伤势，见她似乎没有大碍了，这才松了口气。 他客气地对那年轻公子扶了一扶。 多谢魏公子出手相救，今日之恩必当涌泉相报。 随后又对弟弟介绍道， 啊，这位是魏恒魏公子，方才我险些坠入溪流之中，多亏魏公子从旁路过救我一命。 谢之方此时方觉后怕，失礼地握紧了姐姐的手，调整了一下表情，对魏恒道谢， 啊，多谢魏兄搭救佳姐，不知魏兄家住何处，还请留个去处，小弟明日备好礼物，定当登门道谢。 魏恒虽出身寒门，却是进退有度，谈吐有礼，笑道， 啊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，谢小姐和谢公子太客气了。 这时久等姐弟二人不至的家仆们通报了主子，宋家四兄弟寻着谢之方一路留下的标记急匆匆寻了过来。宋永兰看见魏恒讶异道， 这是怎么了，魏兄何故在此？ 谢之方将方才发生的事三言两语说了一遍，问 你们认识？ 宋永则笑道， 啊，明堂哥哥有所不知，魏兄是我父亲的得意门生，和我们同在书院里读书，去年刚刚考中秀才，今年便中了举人，文采斐然，学富五车，父亲常说他是我辈楷模，说不得能够三元及第呢。 说话间他满脸崇拜地看向魏恒，显然是极为仰慕对方的才学。魏恒一张俊脸微红道， 阿泽弟弟谬赞了，愧不敢当，在下见今日秋高气爽，约了几个朋友来这里散心，不成想还未等到他们，便看见谢小姐纵马而来，满面惊慌，遂斗胆拉住了缰绳，啊，若有失礼之处还请勿要见怪。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寒暄着，宋永仪却满脸懊恼走过来跟谢志真赔不是， 真妹妹都是三哥不好，这马儿本是我一手驯养出来的，平日里素来温顺，不成想今日竟然如此不驯，我这就把他带回去好好惩戒一番，从今往后再不敢带真妹妹出来骑马了。 谢之真此刻已经从惊吓中缓过神来，闻言笑道， 三哥也太小心了，并不干你的事，这匹马我极是喜欢，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赤红，你便与了我吧。 这名字极好，真妹妹既然喜欢倒也罢了，只是往后为兄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你们两个单独玩耍，还是着人在旁边看着的好，你身上沾了水莫要染了风寒，快些回马车里换身干净衣裳吧。 谢之方听不惯他那个反客为主的口气，脸色又不好看了，因有魏恒这个外人在场也不好说什么，便跟姐姐一前一后扶着腰一瘸一拐地往回走。一行人回到宋府，天色已经黑透，老太太听说了放在心尖上的一对姐弟落单遇险，谢之方还伤了筋骨，立时便动了真怒，叫四兄弟往祠堂上跪上一夜，除了年幼体弱的宋永泽，每人各赏了十大板。谢之真过意不去，叫青梅偷偷送了几盅活血化瘀的当归红枣乌鸡汤，又亲手做了点心给饿着肚子的堂兄弟们当宵夜。宋永仪跪姿懒散，拈了个桂花糕送进口中，只觉甜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满足地眯起了眼睛，低声道， 咱们从小一块长大，彼此都知根知底，我就明说了吧，我喜欢真妹妹，想要娶她为妻，你们眼里若是还有我这个兄弟，就别和我抢。 三哥这话说的不对。 宋永泽闻言立时有些不大高兴了， 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凭什么你看上了就得是你的？我也喜欢真姐姐，我还是你的弟弟，论理你难道就不该让着我些？ 宋永兰和宋永涵一一点头。宋永兰道， 既这么说长幼有序，咱们兄弟之间第一个成亲的人应当是我，大哥的终身之事还未落定，你们做弟弟的如何忍心啊？ 几个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辩起来，说得好不热闹。宋永仪道， 爸爸爸，既然你们都有这个心，咱们还是各凭本事。左右他们姐弟俩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离了咱们家，且慢慢处上几个月，让真妹妹自己选，这样总成了吧？ 哥几个谁都不服谁，只好同意了这个折中的法子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